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那我们今天呢，不做专题的分享，因为开了这个专栏以后，我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留言，然后今天想从里面挑出一部分比较有代表性问题，然后跟大家做一个这个互动形式的分享。那我会先说问题，然后说一下我自己的理解。第一个问题，有读者问到，二爷可不可以讲一讲，对于一个已经有人工智能背景的同学，在一线二线大厂面试的时候，怎样展示自己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优势？如果被问到你的背景对做产品经理有什么帮助？倘若说这个面试的部门的产品和 AI 的结合目前并没有很成熟，或者说自己也不知道 AI 能对这个产品的商业化有什么样的帮助的时候，该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不太确定这位读者你现在的角色你说打算应聘产品经理，姑且认为你是一个有一些人工智能背景的产品经理吧。然后在面试中展示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的办法有三种，这三种办法效果依次递减。第一种呢，就是你在人工智能方面有过实际的产品成果，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在这个领域做成过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其实只需要解释你做了些什么，然后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用实际的数据和成果说话，是最有利的。之前有个段子说那个就是 Python 的创始人，他这个应聘的时候简历上就三个词儿，说 I wrote Python，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啊。就反正我做成过事情，你也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特别牛，那你已经不需要再考核过什么了。然后第二种，如果说你没有亲自在这方面做成过事情，那可能是你看别人做过，或者说学习过一些资料，或者分析过一些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好能够结合用人岗位的实际需求，去描述你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跟业务结合的机会和方式。你可以理解为啊，在向面试官做一个人工智能结合对方业务的产品方案的提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不仅展示了你对对方业务的了解，也展示你对人工智能算法边界和流程的了解。第三种，如果你自己既没有过产品成果，然后对招人公司的业务和期望也完全不了解，而且想不出来 AI 对这个产品的商业化帮助到底是什么，那你就只能干讲了，就你就只能介绍一下你学了什么资料，然后读了什么文献，怎么学的，有什么感悟什么的。这样的说法其实会比较缺乏感染力，所以还是热烈的建议在一或者二上下功夫，尤其是一，就你做成过事情，别人就会倾向于认为你能持续的做成事情。即便你没有机会去操盘真实的产品，那你也至少应该有自己做过的实验性的项目，但这样的项目尽量不要是课程作业或者说教科书的这种样例程序，最好是能有实际用处，或者说一说出来能让人耳目一新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之前有在朋友圈看到过一篇文章，一个哥们呢用这个TensorFlow 训练了一个神经网络，然后通过王者荣耀的游戏截图判断当前玩家的角色。如果你能做一个这样的项目，就远比你用神经网络去识别那个手写数字，就是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样例程序，就远比那么搞一个样例程序要有意思多了。好，那下一个问题，说二爷，我想请教一下 UE 啊，括号我司目前认为的交互设计，括号括死，与原型设计的临界点应该控制在哪里呢？背景是这样的，下周三会与客户团队过一下 UE， 之前的经验是过原型文件，原型里面会有部分需求描述，但是真的交互设计评审 UE 时主要是看页面跳转布局以及控件的状态，与需求本身的描述是没有关系的，问号。不知道这位读者后来跟客户团队产品过得怎么样啊？这个问题我自己的理解啊，是想问交互设计师跟产品经理的工作边界。我过去跟交互设计师合作的时候呢，不同的设计师其实会有不同的边界，这个跟配合的习惯有关系。但是基本的合作模式呢，就是作为产品经理，我会用用例文档来描述用户和系统的交互流程。比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用例文档会写这个系统展示商品，用户浏览商品，用户挑选商品并向系统请求购买，系统校验商品库存并生成订单。在这样的过程中呢，并不描述系统怎么展示商品， 是用列表还是用图片，那也不会描述用户是勾选还是加购物车啊，或者说去描述请求购买是点一个按钮还是摇一摇手机，就是这种交互细节都不会去在用例里面表达。然后呢，我会根据我自己的想法有一个大概的设想，有可能是画个线框，或者在草稿纸上罗列一下这些元素啊，然后我会跟这个交互设计师去交流这个流程背后的动机和商业背景是什么。比方我会说啊，你看啊，这个产品目前其实产品的这个SKU 挺少的，你可以考虑弄个大图，不用弄列表，然后免得页面显得比较空。然后或者说，你看大部分用户不会买多件商品，所以我建议不用做什么购物车或者多选，你可能就是一个商品点购买，走完购买流程就行了，等等。这是啊，全部都是建议。然后呢，基于这些交流，基于这些建议，交互设计师会做出更完整的交互稿。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可能会沿袭我之前提到的，比如说我给的那些建议，当然也有可能会推翻掉，出一个全新的框架，就是我跟交互设计师之间都会保持非常紧密的沟通。当然如果说遇到特别弱的，也就是他能力基本上就是画画线框图这样的交互设计师，可能在这个交代设想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框架描述的非常详细，我可能就说来这儿弄一按钮，上面放文案，然后点击的时候得整一个点击状态等等，然后那感觉这个兄弟基本上就退化成一个帮我把线框图从草稿变成正式稿的工具了。当然我很少遇到这样的同伴，也希望你不要遇到这样的同伴。然后下一个问题，这个二爷，我赞同留给需求发酵的时间，实际工作中要求是当前版本提测时下个版本就要需求评审，但由于白天时间被各种会占据，经常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发酵需求，很容易陷入疲惫的循环。二爷能讲讲日常工作中工作流或精力的分配吗？谢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我自己也会有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就像我在分享里面提到的一样很多团队可能是意识不到需要给产品经理留出来整块的时间的。如果团队没有意识到需要给产品经理留出时间，同时你也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去向团队要求给你留出时间的话，那么确实没什么好办法，你就只能熬夜。我刚入行的前两年的工作经常是要在这个凌晨以后才能开始写 PRD， 然后写到这个可能两三点钟，然后睡一觉，第二天起来再看一遍，就至少我希望能保证这个需求写好之后放到那儿被发酵睡一觉的时间。那你说到精力分配呢，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做得非常好，我也试着用了很多的工具和方法，但其实事情多了还是会很慌乱。这一点也没法给你特别好的建议，希望以后我找到什么好办法之后可以跟你分享吧。然后推荐你去看看左耳朵耗子专栏最近一篇文章，是专门讲时间管理的，还蛮实用的。然后下一个问题，我在现实工作中碰到的情况就是需求评审这个事儿，其实大家没有放在心上，有些同事对业务并不熟悉，心态上还是以完成任务为主，对需求或者方案并没有足够的重视，简而言之责任都是产品经理的。我一直在想，产品是靠团队的，一个人总有自己的局限，不知二爷对此有何高见，如何将大家的心态转变为真正做产品而不是做项目。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呢，其实想过各种歪门邪道来胁迫别人来关注需求和方案，然后来逼着别人对需求评审用心，但其实过了这么长时间，后来发现最好的方法还是去激发团队的凝聚力和好奇心。就我会在后面专门挑一期来讲我的一点经验跟你分享总之就先记住，强扭的瓜不甜并且抱怨也没什么用，我们能做的呢就是行动起来，能改善一点就是一点。并且你提到的这种现象，就我的经验来说，如果团队大了，像这样的人一定是会存在的，他是没有办法被完全杜绝的。好，下一个问题，这个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其实第一个小问题又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是设计信息架构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一个好的产品信息架构有哪些共性。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项目管理中有关键路径的概念，产品设计中怎样找到产品的核心路径，路径往往有多条，设计核心路径的时候如何取舍。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中的两个小问题，设计信息架构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以及好的信息架构有哪些共性。首先我想说的是一定要注意辨别信息本来的架构，然后想办法去弱化设计，让信息自己可以表达自己的逻辑关系。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篇文章有标题、时间和作者，一般我们就会把标题弄得又黑又大，然后作者这个小很多放在下面， 时间写成比如2018-1-1这样的形式，它本身的形式就可以把自己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表达得很清楚了。我们就不需要再费事的去写，比如标题冒号什么什么什么，作者冒号什么什么什么，日期冒号什么这样。当然，下面这个再隔开一点距离，小一点的字再放正文，大家一看也就明白了。哦，说上面的这个是标题，然后下面的这个是正文。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这个点就是辨别信息本来的架构。然后另外呢，一定要注意从用户的角度考虑信息架构，而不是从供给的角度去考虑信息架构。我们要符合用户的心智模型，而不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实现模型。比如我们做电商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去分产品线，分比如说会员线、商铺线、商品线、交易线、物流线等等等等。我们会把它分成产品线或者模块，但是我们不太可能把会员、商品、交易这样的东西直接交给用户。用户可能他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浏览过程，他先看看某一个这个商品类目，然后去搜一下，看看有没有货，然后想加购物车、交钱买等等。这个是对他来说有意义的架构，而不是我们去区分产品线的方法。曾经有一个人说，看一个公司的水平怎么样，就打开看看网页，看看网页的菜单结构。最好的公司是根据用户的需求和理解来划分菜单结构的。稍微差一点的公司呢，是根据产品的模块划分，然后最烂的公司是根据部门划分的。那大概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理解好的产品信息架构呢，应该是要符合用户的心智模型，不是靠明示，而是靠暗示，来让用户理解信息架构，让用户很自然地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可以去哪里，以及怎么去。那推荐一本书叫《Web 信息架构》，这个封面是头北极熊，那本书非常专业，也是很老的一本书，挺厚的，坚持读完还是会有很多收获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产品设计怎样找到核心路径。一方面呢，是在设计之初，要有自己的假设，比如说设想电商的典型路径有可能是用户搜索商品，然后查看详情，然后付费购买，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路径。那然后上线之后呢，我们再去看行为的实际的路径，可能会完善或者纠正你的假设。比如你发现有一大波用户啊，是先搜店铺，然后在店铺里头看有没有什么新货上新，然后可能还有一大波用户是从社交网站的推荐直接进入商品的详情页，不做任何的搜索直接购买。那如果这些用户的占比足够大的话，你可能就要纠正自己的判断，然后根据自己的产品定位去理解你自己产品的核心路径究竟是什么。好，下一个问题，AI 也就是人工智能，现在炒得火热，但是按照一般的科技产品的炒作周期，火热过去就是山谷，然后就是看技术的实际应用场景能不能达到投入产出比，比如去年的 AR VR。我想问二爷，你是基于怎样的考虑认为 AI 的前景如此美好？这个问题我有可能答不好啊，我试一下。首先呢，我认为火热和山谷是很正常的，有一点像股价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不论短期怎么波动，整体的走势其实基本上是稳定的。就像我们现在如果说去非要判断 AR VR 是这个风潮式的伪命题，那我认为为时过早。但是如果说大家的关注焦点和资本暂时不聚集在这个行业中，我认为这个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呢，是人工智能不同于 AR VR。人工智能在现有的计算平台和业务流程中，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它并不是在解决新的问题，而是在用新的方法帮助我们去解决老的问题。比如说过去手写识别能不能做？其实可以做，但是有了深度学习呢，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成本和门槛就降低了。这个时候不需要业务的结构性变化，人工智能就能给我们带来价值。基于这两个原因，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前景，会比较美好。当然它肯定是会存在一些泡沫了，那整体大的趋势我觉得它会不断的发挥它的价值。好，下一个问题，读者问道，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对于一个1到2岁的产品经理，最重要的素质应该是什么？或者说如果你面试这个阶段的产品经理，最看重他的哪些方面的能力，比重分别大概是多少？就我认为啊，就以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做成事情的经历和气质。不论这个事情是什么，哪怕你是从来没有做过产品经理，你可能原来是做销售，或者你原来可能只是做一个运营，但是你在你的岗位上，你能有灵性发现这个岗位的来龙去脉，能找到捕捉到这个岗位工作的本质，然后你能把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能证明你在任何领域里面有做成能力的潜力，那么其实你就一大半的证明了你做一个产品经理也依然可以做成事情。好，然后下一个问题，那首先是引用了我的分享里面的一段话，如果不是非常清楚一条产品线的来龙去脉和设计原则，哪怕只是一个细节，都很难给出明确的建议。这是我在开篇词里面写的一句话。 问题是，作为一名程序员，不太能理解这句话。一个小建议，不能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决定吗？可不可以谈谈这个问题？陈升有一句歌词啊，是这么写的：说写歌的人断了魂啊，听歌的人最无情。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设计产品的人断了魂啊，提建议的人最无情。建议呢，其实分成两种，一种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用户不爽，希望能改，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百无禁忌。想怎么提就怎么提，你不喜欢它的颜色都可以提，这是一份来自优秀用户的热情。但最后改不改，还要取决于人家设计者的判断。那另一种呢，是从一个产品设计同行的角度去评价，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去榨汁别人。我在没有看到这个大盘的数据细节，也不知道别人的战略判断，然后产品定位的各种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其实我要武断的做出一个评价，或者说提出一个意见。有时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在开篇词里说到的这句话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大辉的公众号“小道消息”最近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在中国有1亿人想指点张小龙该如何做产品，也推荐你去读一下。然后下一个问题，之前一直做淘宝、天猫的运营，很想转行做产品经理，学习了产品经理的一些知识，感觉一部分和运营是相通的。最近想学 Python，刚刚开始看书，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继续呢？就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在做运营，然后想转行做产品，然后呢先学 Python。其实我的建议是你要三思。我觉得你应该先想办法成为一个优秀的运营，就像我刚才说的，先把本职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然后在这个自己的领域里面先做成事情。这个其中的思考和积累，未来都可以用在产品经理的岗位里面。啊，下一个问题，一直有一个疑问，即便是手机中常用的产品，我们也无法了解或是掌握它的全部功能或者细节，而且产品不断迭代更新，我们可能总是处于未知状态。产品设计也罢，狂热爱好者也罢，普通用户也罢，大部分人都要看攻略、看教程、看视频，因为通过自己的摸索远远不够。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样的窘境呢？其实我不太清楚这位读者说到如何面对这样的窘境，问的是作为设计者还是作为用户？我觉得作为设计者，应该是能在产品设计中把不同的用户类型和场景尽可能的区隔开，或者说做到有所取舍，照顾一部分用户的需求，舍弃另一部分的需求。而作为用户呢，我很希望自己能遇到那些就是惊鸿一瞥就愿意驻足，然后你不断的用，不断的在这个产品里面探索，总会有新的发现和惊喜的这样的产品。就像一个歌词叫什么？爱他如烟，也爱他慢利又懒倦，这样也挺美妙的。然后下一个问题，关于最后一点，让团队消化需求变更，其实也是产品的沟通能力之一。还有就是工作流程中的问题，还有就是公司工作流程问题。需求变更出现在各个层级，领导要求变，UI 设计要求变，开发过程中又会变，又或许是需求方的业务需求变。那么对于这些场景来说，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跟对方沟通呢？这个答案其实还蛮简单的，就是对方是什么世界的人，就用对方的语言去沟通。比如跟开发沟通，就用技术的语言；跟业务沟通，就说业务的语言。然后争取在他所擅长的语言空间里面跟他达成一致，达成谅解。最后一个问题是，有读者问：游戏带给你什么灵感呢？可不可以讲讲这个内容？好的，那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收到了你的点拨，我会专门分享一下我从一些游戏设计方法里面学到的东西。那今天的问题呢，就总结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大家。然后如果你有问题，当然还可以继续不断的留言啊，我们。